北菜集团副总经理朱宇迅表示， 从田间到餐桌，我们是绝大多数定点的基地，源头直供，更快拿到产品，新鲜度就会更好。 便捷是北京鲜活农产品流通中心另一个特色，这里实行驻场卖家注册制和入场采购会员制，采取线下实体采购加线上电商模式。采购商韦先生已经试用了线上的一站式集采平台，下了单。 我的客户群体每天的需求量比较大，我们经常要在夜里一点左右到各大批发市场采购，大约2到3个小时。咱们这个平台上线之后，我呢就可以在线上晚上9点之前去下单，第二天的凌晨4点派车到相关的位置去拉货，就可以把这个货物配送出去，大幅度减少我的人员成本。 相较于传统批发市场，北京鲜活农产品流通中心要打造批发市场 3.0 版，通过融合云计算、物联网、现代制造等技术，实现管理、交易、结算、服务全面数字化。比如未来，大数据就会发挥作用。北菜集团副总经理朱宇迅表示， 经过一段时间运行之后，大数据系统就开始起作用了。比如说北京一天需要10万公斤的西红柿，我们入场的西红柿达到11万公斤的时候就会预警，西红柿就不会再进来了。批发市场过去烂掉的菜啊非常非常多，通过这套系统就能够极大的降低浪费。 北京鲜活农产品流通中心目前处于试营业中，朱宇迅表示， 目前我们只开了一层楼，所以目前的交易量每天估计大概在2000吨左右产品，将来我们一天应该是在2-3万吨交易量。然后现在所在的这栋楼呢是咱们项目的1期，2期呢在我们的南侧，还要再建一些停车设施和我们的冷库设施，2期我估计明年可以启动。 近日，家住通州区新华联家园北区的居民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他们这个小区位于地铁八通线西南侧，最近八通线通州北苑站、果园站之间部分路段安装了全封闭升屏障，但是甩开了紧邻新华联家园北区的路段，居民表示不理解，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呢？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姚百言。你好，百言。 赵总你好。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新华联家园北区呢，是位于地铁八通线西南侧，通州北苑站和果园站两站之间。那么这个小区居民呢，这个小区的这个居民楼啊，与八通线直线距离呢是不足100米。那么今日小区居民就告诉记者说呢，从今年9月份开始，通州北苑站和果园站两站之间修建了钢结构全封闭的升屏障，但是甩开了临近新华联家园北区的这段路。那么记者在现场看到呢，通州北苑站向南延伸400米左右，果园站向北延伸200米左右，确实修建了地铁隔音屏障。那么临近新华联家园北区的400米左右的路段确实没有修建。那么记者在小区内走访呢，多位居民告诉记者说呢，对于八通线加装升屏障甩开了临近新华联家园北区这段，他们不理解。那么记者在现场的施工告知书当中看到呢，加装这段升屏障的施工单位之一呢是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那么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说呢，这一段呀之所以没有加装，是因为北京交通委没有立项批复。赵龙。 那这个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吗？ 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也是向北京市交通委反映问题。那么负责城市轨道交通设施设备的工作人员向记者解释说呢，那么地铁通州北苑站以及这个果园站之间升屏障修建呢是分为两个部分。那么第一个部分呢是通州北苑站向南延伸420米的升屏障的修建。那么其中天市名苑小区附近路段的升屏障是这个小区开发商掏钱安装的。那么通州北苑站这个向南旁边呢是有这个北苑小学，那么所以呢这个市属的相关部门给这里也是加装了升屏障。那么第二部分呢是临近果园地铁站附近的这个升屏障的加装，那么是地铁公司自主加装的。而临近这个新华联家园北区这一段呀没有加装，是因为这个小区建设呢晚于地铁。那么按照相关的规定呢，应该是开发商掏钱安装升屏障，但是呢目前开发商没有动作。那么新华联家园北区居民就这样一直忍受噪声的这种干扰吗？那么我也是将居民的诉求反映给了相关部门，那么工作人员表示呢也将反映这一问题。赵龙。 好的，感谢百言的调查报道，再见。 再见。